《月厄尔先知书》第三章。此后，上主的断语：我要将我的神倾注在一切有血肉的人身上。你们的儿子们和你们的女儿们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人要看梦境，你们的青年要见神事。在那些日子里，甚至在奴仆和婢女身上，我也要倾注我的神。我要在上天下地显示奇异的征兆，血、火和烟柱。在上主伟大可畏的日子来临以前，太阳要变为昏暗，月亮要变为血红。将来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，因为如上主所说，在西庸山，在耶路撒冷必有救援，必有上主招选的劫后余生。